蒙古人民革命党主席纳恩特巴雅尔5月8号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发来了贺电。电文指出，在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一周年之际，表示热烈祝贺，并祝愿朝鲜人民争取发展、繁荣、幸福和福利。